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25集，银川特别管理局的审问。 两位领导，这边条件不好，还请将就一下。 叶城按下墙壁上的开关，灯泡在头顶亮起昏黄的光线。他一面顺着台阶往下走，龙山与宋志存则跟在后面。再后面还有一个精神不济、两眼无神的钟于一。钟于一是昨晚大半夜临时被叫过来的，为的是协助审讯一个人。安置好上院之后，宋志存与龙山却未能像其他人那样安稳地待在医院养伤。他们赶到办事处与钟于一会合，又被叶城带到这里来。位于银川的特管局办事处是在老市区一栋独立的旧别墅里，小区建成了不少年，周围邻居当时能买下这处房产的也都是有钱人。现在随着小区日益老旧，逐渐搬走不少，西北分局趁价格便宜时买下来作为银川办事处，附赠的地下室也偶尔能被当成审讯室来用。比如现在，宋志存看着灯光昏暗堪比鬼屋的地下室，忍不住吐槽， 我说你们办事处也不换几个亮点的灯泡，知道的说这是特管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闹鬼的地方呢。 他不说还好，这一说叶城就打开话匣子诉苦了。 宋局，不是我们抠啊，实在是分局拨给我们的经费太少了，现在我们连卷纸都不发了，上厕所让员工自带，您说说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办事处吗？ 小叶啊，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其实每年总局都是按规定拨款给分局的，但毕竟我们特管局工种特殊，经常会非主动地破坏一些建筑设施，这笔维修费用啊不是小数目，因此财政紧张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，我们要学会去适应和解决，不能一味地向上头叫苦叫难呢。啊！ 宋志存立马转换角色，开始安慰他。叶城嘴角抽搐，生怕宋副局长又来一段长篇大论，赶紧闭嘴了。地下室空间不大，一桌几椅也足够。桌子对面坐着一个人，双手戴着手铐，衣服下面还包着纱布。正是在古墓下面被擒获的藤川葵。他低着头，神情萎靡，一动不动。宋志存他们没有忙着审问，龙身朝钟于一微微点头，后者走到藤川葵面前，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香炉放在地上，把香点燃插进去。香的味道有点古怪，类似檀香，又带着点甜腻的味道。叶城有点好奇，他知道钟于一擅长请神，却从没亲眼见过。但眼下审问藤川葵，难道也要请神来逼问吗？总不会是请个日本的神来让他屈服吧？叶城在那里胡思乱想，钟于一却从布包里拿出了一根笔，蘸了朱砂，在藤川葵的额头上画了个符号。 藤川，抬起头来。 声音在地下室悠悠的回响，配合昏黄的灯光，更像一个鬼故事的前奏了。藤川葵微微一震，竟然真的听话抬起了头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藤川葵。 何方人士？ 长野县千曲市。 钟于一又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，藤川葵都一一回答，而且毫不迟疑。叶城暗暗称奇，从神情上来看，藤川葵似乎被某种术法控制了心神，与催眠有点类似。但钟于一一出手，效果肯定要比催眠强。钟于一终于进入了正题。 你跟你的徒弟千里迢迢跑到中国做什么？ 为了青铜镜。 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 藤川葵额头上开始冒出细汗，眉头越皱越紧，似乎在抗拒钟于一的施压。钟于一又点了一根香，比之前的那根还要略粗一点。 浓郁的香气很快充斥整个地下室，叶城有点受不了，悄悄往后退了两步。再看龙身和宋志存，他们倒是面如常色，目光都集中在藤川葵身上。 你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？ 为了销毁石碑。 为什么要销毁石碑？ 关键的秘密倾吐出来，后面就顺利多了。 不知道是阴雨九眼让我来的。 你不仅是阴阳师，还是一世神宫的神官，阴雨九眼凭什么能指挥得动你？ 他的身份有点特殊，跟皇族往来密切，而且他说他能救惠子。 他的口中的惠子就是爱徒北池惠。上次在长白山，藤川师徒俩想要收龙骨为侍神，结果非但没能得逞，北池惠还让龙身直接给打成了个半废人，修为尽丧。藤川葵将他从小养到大，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，自然不甘如此结果，所以想尽办法要让北池惠恢复如常。地下室一片寂静，除了藤川的说话和喘息声之外，其他人连呼吸都刻意压了下去。宋志存写了些问题递给钟于一，让他提问。钟于一接过纸条继续问道： 阴雨九眼有什么来头？ 藤川葵张了张嘴巴没有说。 阴雨九眼有什么来头？ 藤川葵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喘息声也越来越重，以至于最后嘴角都溢出鲜血了，可就是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。钟于一见状不妙，生怕他一命呜呼，忙跳了个话题： 那阴雨秋燕最后治好了你的徒弟没有？ 治好了。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，武器用丝线的，又是什么来历？ 我不知道，他是阴雨的人。 钟于一见龙身他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，就在藤川葵的额头上拍了一下。 你会忘记今晚的一切，睡吧。 藤川葵软软倒地，人事不省。宋志存眉头紧锁，不见乐观。 看来又牵出了一条大鱼啊。 叶城忍不住道： 宋爵，人魔是真的被消灭了吗？ 人魔残躯被我们彻底销毁，百十年内是无法轻易重生的。不过按照藤川所说，这个阴雨鸠彦肯定也不简单，连藤川都被他当枪指哪儿打哪儿。算上长白山那次，他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冲着石碑而来的。龙爵，你怎么看？ 龙身让叶城带钟玉一先去休息。叶城知道两位领导有话要说，就对钟于一道： 休息室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我带你过去吧。 钟于一一副困得睁不开眼的样子。两人走后，龙身道： 我一直派人在查阴雨，但目前暂时还查不出什么。阴雨财团在二战后发家，财力雄厚，从表面上看跟日本其他传统财阀并无不同，在正经两界都人脉深厚。 不过往好处想，起码我们知道了到底是谁在觊觎石碑，说不定从他的身上还能挖出石碑的秘密。 宋志存有点头疼，本以为抓住了一条大鱼，谁知道却发现大鱼的背后还有更大的。说来有点丢人，要不是日本人闹这一出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大地上还埋着这些石碑。从石碑上的铭文来看，石碑的历史很可能超乎他们想象的久远。随着两块石碑接连面世，他们身上的迷雾似乎也正一点点被拨开。然而拨开之后，却有更多的谜团汹涌而来，迷雾重重。 那个阴雨鸠彦会不会跟魔物有什么勾连？又或者说他本身就是魔物？ 有可能。 这就麻烦了。 中国地大物博，心怀叵测之人想要隐匿身份入境 怎么都能找着法子，更何况是更为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。阴雨财团势力庞大，根基深厚，特管局在明，他们却在暗处，对方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给他们制造无数麻烦。更棘手的是，对方很可能比他们拥有更多关于石碑的信息，他们一天没能破解石碑的秘密和方位，一天就要处于被动。不过目前来说也没有更好的法子。 藤川怎么处理啊？ 两人都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了，能够坐在这个位子上，除了实力之外，还要有综合处理问题的手段，而不仅仅像普通成员那样管杀不管埋。龙深看了昏迷的藤川葵一眼， 我想拿他换回董继兰。 宋志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后叹了口气， 哎，也好，这么多年了，老董生死不知，如果能把他换回来是最好的。 龙深点点头，重要的事情告一段落。宋志存忍不住捂着胸口咳嗽两声， 不行了，我还是得回医院躺两天，现在真是有点上年纪了，不能跟以前比了，早几年啊，就是受了重伤回来还能活蹦乱跳瞎折腾。 走吧，回去休息。 哎，我知道你也受了伤，别硬撑了啊，这里交给叶城，这小子嘴巴不靠谱，办事还是可以的。 嗯。 龙深回头朝昏迷的藤川葵看去，后者面如金纸，哪里还有半点昔日的高高在上。这些年从特管局出去的人很多，隐姓埋名远赴海外，帮国家处理不能放在台面上说的事的人更多。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海外为何，在修行界同样也有。这些不仅不能放在新闻里宣传，还有许许多多无名的英雄因此牺牲，甚至无法落叶归根。有时候甚至连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做过什么贡献。但龙生和宋志存以及特管局的每一位成员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。其中有些人生死不明，连墓碑都无法为他们树立，但在龙深他们心中却几乎可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背下来，铭刻于心，从未忘怀。他们哪怕默默无闻，亦无损其伟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